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有句玩笑话说，地球不爆炸记者不放假，宇宙不重启记者不休息。今天呢，就是咱们国家第19个记者节的日子，在这儿呢，也向我的同事们以及所有的记者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内容也有点不一样，我们要先请出一位很特别的记者朋友来说说他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是等于是1991年从那个中国戏剧家协会考到广播电视系统来，然后我们入职以后的培训的其中一课就是去804，就北京广播发射台。然后我这第一次见着了广播发射台是什么样的，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家有一台苏联进口的一个收音机，上面是带电唱机的，就是当时算奢侈品啊。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里很少有人有收音机，50年代的时候很少有人有收音机，那时候都是大喇叭。然后当时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事儿，就是记录速度广播特别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然后逗号句号什么惊叹号冒号什么三级号都他都会说出来。哎，我一开始我就特奇怪，我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没闹明白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最后才明白，他是当时因为家里都没有收音机嘛，都是靠广播站。这个呢，就是广播站那些广播员或者编辑呢，他用这记录速度把这个中央的新闻记下来，接下来以后呢，他再去通过广播再传播到所有受众的面前。还有一个呢，就是1976年的时候，抗日救灾指挥部呢，正好呢，他就需要做一广播站，然后我就正好从我们一个小学里边借了一套设备，扩音机呀、编唱机呀，然后还有那个话筒啊、大喇叭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在那个居委会办了一个广播站，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搞，这些都是等于跟广播结缘的一些途径哈。然后就我们到那房顶上，把那大喇叭架在房顶上去采访什么好人好事啊、抗震救灾的什么什么那小常识啊什么之类的，一广播这个烟雾都听见了。 刚才出场的就是这位很特别的记者朋友郭大志，他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也是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北京新闻奖等众多奖项的获得者。在他多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中，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作为北京广播电视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北京电台。所以说这位记者特别，因为他是一位采访媒体的记者。郭大志小时候对电台的印象很简单，就是每天中午放学回家之后，放下书包，顾不上吃饭，第一件事就是盯着听长篇小说联播。很多当年的文学经典都是从广播里最先接触到的。工作以后，他发现电台的新闻广播还有一种特殊的播报形式，用记录速度播送新闻。这种广播形式，一是因为当时的收音机不够普及，二是因为当时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不够大，很多农村、部队、机关、学校都只能靠大喇叭听自己广播站的广播，所以那时候的广播员可以说是广播的二传手，靠着这些记录下来的新闻向更广泛的听众来传播信息。再后来，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郭大志加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工作中，还在东城区东四街道的某个房顶上架起了广播喇叭， 靠着从一所小学借来的广播设备办起了一个人的广播站。那个时候的郭大志可能还不知道未来他的工作会和电台更有缘分。上世纪九十年代，郭大志进入北京广播电视报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是采访我们电台的跑口记者。那段时间里，我们北京电台的各个系列台相继推出，凝聚了不少的铁杆听众。郭大志不光作为记者见证了那段红火的日子，还多次作为嘉宾参与到电台节目当中。记者和普通的听众就不一样了，一般听众听我们节目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就是电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呀，我们北京电台是什么时候开办的。郭大志不光想到这个问题，他还从档案中去寻找到了答案。 因为我做广播电视这个采访这行，我想档案里边有没有跟广播电视有关系的事儿呢？他那时候正好住在那个岳母家，正好离那个北京档案馆特别近，我去北京档案馆查查哈，还真让我发现了，北京电台跟那个中央电台合署办公一段时间吧，然后后来他就要分出来，就彻底分出来，两家不在一起办公了。这么一个报告，就是当时是那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吧，范锦，他就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处处长，他们俩联合给市长打一报告，张有余打一报告，就说我到广播系统以后哈，我听老一点的同志跟我说哈，说当时北京电台呢就跟中央电台在一起的时候就叫中央电台首都部，就实际上就是它的一部门，就是它等于制作部门和这个播出部门都是共用的，就等于编辑人员是记者可能是分开的哈，你采你的，他采他的，你采他采那个更宏观的那哈，跟中央有关系，这你采首都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就这样。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啊，那个年呢它是乙丑年，乙丑年是牛年，牛年是1949年，还有1949年呢它叫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分成两家，第一台呢改名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改名叫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就分成两个台了。 郭大志从北京档案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这些档案史料虽然比较零散也不够系统，不过从这些档案资料中仍然可以看出当年广播事业的艰难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属于记者朋友们的日子，是我们国家的第19个记者节。2000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也就是11月8号，定为记者节的日子。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是我国仅有的4个行业性节日。不过虽然说是节日，但记者节是不放假的，是一个工作的节日。刚才我们跟随一位特别的记者朋友郭大志先生，听他说了他和广播电台的缘分，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聊了聊我们北京电台的建台历史。这么一算，今天咱们节目有3个主角了，一个是记者，一个是电台，一个是收音机。那您知道这3个主角在历史上分别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既然今天是记者节，咱们就先来说说记者这个职业的诞生。时间得一下子回到16世纪了，那个时候啊，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和手工业者们都非常需要了解商品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交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专门以采集和出售信息来作为职业，他们就是历史上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不过要说在咱们中国可以被称为记者的职业，恐怕出现的要更早了。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就有了一份叫做《邸报》的报纸。这份报纸是说什么的呢？我们都知道西汉实行的是郡县制，全国分成了若干个郡，郡下面再分成若干个县，各个郡在当时的首都长安有办事处，跟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差不多，这个办事处就叫做邸。 在办事处工作的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皇帝和各个郡的首领之间做联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奏议等等官方文件汇集到一起，写在竹简上或者绢帛上，然后让信使骑着快马传送到各个郡里。实际上，邸报是最早的一种新闻的发布方式，这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就差不多是干了记者的工作。到了宋朝，除了官方的邸报或者叫朝报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民间的小报。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小报妄作朝报，意思是说民间小报是非法出版物，居然敢模仿官方报纸的方式来擅自发行。这些小报的记者实际上呢，就是一些情报贩子，他们平时都有公职，一般都是中央各官署的下级官员或者大官底下的一些差事。由于他们的信息来源不同，还有所谓的内探、省探、衙探的不同类别，分别探听来自宫廷的、来自中央机关的和来自各级官署的内部消息。这些所谓的记者为小报提供情报，完全是为了牟利的。不过由于宋朝时局动荡，下级官吏和民众们都很需要这方面的消息，也让小报在当时非常走红。当然了，当时的小报影响力也不是太大，政府对私办小报的人处罚也不重，一般就是流放到500里外的地方，接受当地政府的管束而已。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历史上出现新闻报道、出现记者的时间都是很遥远的了。所以要问我第一个记者到底是谁，这问题没法回答。不过我倒是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告诉您，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是谁，他叫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在1845年到1856年期间，土耳其、英国、法国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拉塞尔就被《泰晤士报》派到了前线去报道战争。拉塞尔182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在他之前，战场上的消息都是靠军队来报道，读者往往得不到对战况的全面了解。拉塞尔作为第一位战地通讯记者，用了很多笔墨来揭露战争环境的残酷。也正是看到了拉塞尔的报道，在伦敦，一位名叫南丁格尔的女护士自发地组织了一支救护队到前线救助伤病员，并且促进了现代护理制度的诞生。我们前头说到记者节和护士节是我国四个行业性节日中的两个，没想到在记者和护士这两个职业之间早就有着这么深的缘分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节目开头呢，咱们跟随郭大志先生重温了他小时候听广播的回忆。郭大志还向我们的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好几台收音机，有收音、录音、电唱机合一的一体机，也有只能收听中波和短波节目的收音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调频节目呢。当然了，现在大家收听广播的渠道和工具是越来越多了，就算没有收音机，用手机、电脑也都可以听广播。不过这会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跟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您说说是先有电台呢，还是先有收音机呢？答案是先有收音机。我们都知道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无线电波的存在，1895年俄罗斯物理学家波波夫宣称他在相距600码的两地之间成功地收发了无线电讯号。既然收发了讯号，那肯定得有收音的设备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波波夫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收音机。不过这位波波夫是位学者，可能是太过专心于学术研究了，他并没有让收音机的发明广为世人所知。 同样也是在1895年，还有一个21岁的意大利青年宣布，他在他父亲的庄园里以无线电波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通讯。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后世公认的收音机的发明人，加利尔摩·马可尼。马可尼出生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他的家庭十分富裕。小时候，马可尼并没有在正规的学校读书，而是在父亲的私人图书馆中博览群书。他的母亲则是在阁楼上腾出了一个房间，专门给他做实验室，还请了一位大学的物理教授给马可尼做指导。1894年，也就是赫兹去世的那一年，马可尼刚满20岁。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赫兹的实验，从此一头钻进了电磁波的研究中。马可尼想，既然赫兹能在几米外测出电磁波，那么只要有足够灵敏的减波器，就一定能在更远的地方测出电磁波。经过许多次的失败之后，他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他在家中的楼上安装了发射电波的装置，楼下放置了减波器，减波器和一个电铃相接，他在楼上一接通电源，楼下的电铃就响了起来。当天晚上，马可尼的父亲看到了这个新奇的装置，这下再也不叫儿子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了。马可尼的老爹开始给儿子更多的经济资助，让他一心搞实验。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了，夏天马可尼又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实验。到了秋天，实验又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他把一只煤油桶展开，变成一块大铁板作为发射的天线，把接收机的天线高挂在一棵大树上，用来增加接收的灵敏度。马可尼把发射机放在了一座山岗的一侧，接收机放在了山岗的另一侧的家中，然后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马可尼的助手通过发送机发送了信号，而他守候着的接收机也接收到了信号，带动电铃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次实验的距离达到了2.7公里。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啊比较开放，一路从记者聊到了广播的诞生。刚才说到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传输技术，可以说是制造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收音机来。不过他那个时候传输的东西可跟现在收音机里的东西不一样，都是一些简单的信号。真正出现咱们现在理解的无线电广播是1906年的事儿了。这就要说到另一位科学家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听过的人并不多，他曾经在爱迪生的手下工作，后来又到了爱迪生的竞争对手那儿工作。他的发明专利的数量仅次于爱迪生，排名第二，一生获得的专利多达500多项。他的名字叫费森登，是一位美籍加拿大人。在无线电报的启发下，是他真正研究出了用无线电波来传送人的声音和音乐。1906年的12月25号，费森登在美国通用公司的无线电塔上进行了第一次广播。广播的内容是读圣经里有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另外还配上了亨德尔的音乐。在演播之前，费森登在报纸上进行了预告，并且发出无线电报，通告了太平洋上的来往船只。那天晚上，太平洋船只的无线电报发报员们都听到了音乐声和一位男子朗读圣经的声音。一般认为，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传声实验，也被公认是无线电声音广播诞生的标志。有了真正传声的广播，真正的电台也就很快出现了。 1920年的11月20号，美国的 KDK 广播电台诞生，被公认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无线广播电台。它是第一个获得联邦政府所发的实验执照的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关于当年的总统大选。后来 KDK 电台还第一个报道了体育比赛，第一个播出了舞台戏剧的演出实况，因此很快就被载入了史册。当时 KDK 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西屋公司的职员，并且全部都是志愿工作者。他们从第一次播出之后，每晚都会在8点钟准时开始广播，播出的内容有当地新闻，邀请艺人进行现场表演，为临睡前的孩子们朗读故事等等，听上去跟现在我们的广播差别并不太大。这家电台早期的工作条件也是相当简陋了，比如有一位西屋公司员工的岳母就是 KDK 电台早期广播中的小提琴手，经常要坐着公共汽车来上夜班。在第一次进行教堂实况广播的时候，电台的工程师们穿上了唱诗班的长袍，自己拿着设备到教堂去。 KDK 电台的第一个录音间是在西屋公司大厦楼顶上的一座小屋里，房顶上还搭了一个帐篷供音乐家们临时歇息。不过这个帐篷并不能隔绝演员们练习时传来的声音，据说还时不时有飞蛾来捣乱，甚至飞到了演员的嘴里。不过这些小插曲都没有妨碍听众数量的迅速增长，在2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了500家电台和大约150万台收音机，每一个大都市都有了自己的电台。今天在记者节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咱们聊起了记者的历史，也聊了广播的诞生。其实这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啊，实在是太多了，那可是好几本新闻史、广播史的书才能说完的。时间也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祝记者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感谢大家对广播电台的喜爱。那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敲一敲。